汉三年由陈百强所演唱。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请听范晓萱的眼泪，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，潘美辰的黄昏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迎接幻变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哦，眼泪。我笑中还有泪，

下黑眼圈。感情的世界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毁灭。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黄昏由潘玮辰所演唱，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请听杜德伟的无心伤害，苏慧伦的鸭子。 会忘记 No Feel so sorry sorry. I never meant,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. 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Oh, feel so lonely, baby, I'm so lonely.快点回来。 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。

谁不怜惜情浓，春去秋来四季空重，留不住又何必眷恋残红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又是一场梦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日落相思来月相东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满无情动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满无情动。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尘来呀来去呀去，都是一场梦，都是一场。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日落相惜来月相东，真情难填满无情动。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风筝，高慧君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。 太远，不管我 随着风飞翔到云间，我希望你能看得见。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，也知道你在等着我。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，每天都会让你担忧。如果有一天迷失风筝，要如何回到你身边？因为我知道你是担心的小孩子，所以我会在乌云来时轻轻把握在你怀 是睡得多么沉，梦醒在黎明时分，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，忘了自己平不平衡，傻傻空等，我不再为你不说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，认真的爱人不笑和泪都痛快完整。

让自己爱你，就是好少来你哦，好少来你哦，散发阳光的感觉到哪里都很美，好少来你哦，好少来你哦，让自己换个方向，偶尔转弯，生活就会不一样。这世界一半白天一半夜晚，至于你怎么想，